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伐的加快，普及农村女性的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提升助力农村女性的科学素质，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与中国科协共同发起了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的课题，也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10月13日，依据课题，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和中国科协共同发起，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会上，与会专家对农村妇女的健康素养的范围与内涵的界定，针对农村妇女的健康科普问卷调查以及项目实施方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详细的了解有关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的相关内容。活动一开始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所长杨金生就对这一项目的开展的意义进行了介绍。接下来请您收听来自于现场的录音。 我们前期是拿出一个初稿，做了60个题，60个题现在是等于是几个人在一块堆起来的。将来我们通过今天专家的会这个座谈啊，我们将来可能分几个板块，将来去要做这个生理知识板块，然后疾病知识板块，然后心理因素板块，社会因素板块，把这个题将来最少做的拓展到100道题。健康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健康问题，农村妇女的健康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手毒，老公常年打工了，手毒的问题影响妇女最大的一个健康的问题。第二个，农村医保，像咱们在的城市门诊也报销，住院也报销，农村门诊是小账户，一年就100块钱，报销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医保的问题。更重要是农村的失能失智，那失独，好多的这种才是真正女性困扰。这样农村这种女人太多了，60岁以上谁来养的问题，而且更多女性还长寿以后，这个农村大多数都是女人长寿，这些人的养老保障的问题，现在一个社会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妇女健康的问题拓展一下，既然是科研院所承担科系，关于女性健康的思考，拓展一些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这样能提升你课题的一些亮点。案例比如说中医书上是经带胎产杂，按5个类去分。那我们这个讲的时候，将来可能也是把风险类，比如生理知识，让孩子知道月经是什么回事，生育知识，然后女性特有的一些疾病，按照这些分类更通俗。我们既然是农村，然后我们还真正的要去农村啊，承担这个课题，我们所也养不太，我们会积极的支持配合，把这个工作做好。另外呢，像我跟金书记，我们在廊坊，我们所在那儿有一个北京同仁堂集团在廊坊有公司，下面有4家连锁门诊在廊坊地区，我们所跟的对口也是让群众方便看中医，看上好中医，我们用上方心药，我们都是周末在那边去出诊。所以我们所有京津冀联系的路径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另外呢是我们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王磊主持人，我们也有一个合作，就是我们所有得有10几位专家在这京津冀之声做健康栏目，讲一些常见病的预防和一些慢性病的康复， 这个频道就是做京津冀健康之声，所以呢是表态我们基础所现有的能力，我们的于辉博士的能力，再加上我们所里跟天津和河北地区的一些关系，我们一定能把工作做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几家那个社区门诊，因为关键农村不是要做大城市的，所以我们就近的要选择一些代表性的这个农村的诊所也好，农村的妇幼站也好，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好。所以我们这个课题组除了于辉牵头以外，我们金教授就是看妇科病的专家，他也在南方出诊，在这个病人群也是有一个病人群的一个覆盖。所以我就觉得第二点绕来绕去就说一个表态，让科学放心，我们是会支持，会把工作做好。尤其最近党中央出台关注妇女儿童健康的具体的政策也出来了，我觉得我们提也是正逢其时。健康是个全方位，健康是分三个，一个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个心理的健康，更重要一个社会适应能力的健康。所以我们讲选这个去妇女的健康，更重要的是社会适应能力，啥时候还得要社会上适应能力怎么提高，就是我们将来设计这个问卷的时候，既要突出中医特色，还要跟西医对接，不能讲的话是中医个人光听，那西医听不懂。所以我们一定做这个健康问卷的设计啊，然后呢这谁自愿填表了以后上传上来，你到时候给人家一个问卷100块钱，就把钱就直接就谁填表了，微信就给人家就微信 APP 开发的就把经费给，这样了解的基层的情况呢就比较真实一样，实名实姓的，大家都有认证的。所以我觉得就我们这一回呢，把健康素养的提升，在大医学大心理和大社会的环境去把这个活就会干好。 中国科协战略发展部的部长吴善超先生也介绍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将在京津冀地区形成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服务的行业品牌，引领广大农村妇女为乡村振兴贡献巾帼的智慧和力量。 启动只是一个仪式，借这个机会呢，我就跟大家汇报三层意思。第一层呢就是背景，就是中国科协为什么设这类项目。第二层呢讲讲对这个课题理解。第三层好像也是从个人的这个实践体会讲一点的具体的建议。第一个背景方面，我们就现在就是我们正在处在党史学习教育第二阶段，就这一阶段的最重大任务就是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这一块呢，因为科协组织它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它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科技共同体的这个智慧力量，然后呢也是为群众办实事，特别是为人民的生命健康这样一个大目标服务。中国科协这几年的改革深化创新的发展的工作很重要一个指向，也是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的，就是突出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就是把重心眼睛向下瞄向基层，资源向下请到基层。这些资源就是更多的资源呢，是我们科技的人力资源，科技的创新资源，但是更多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普及百姓的这种健康素养健康生活的这个习惯文明习惯，这个方面得到一些更大范围的普及，兼济天下普惠众生可能是更广泛的一个事业。所以就这一块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我们农机中心设置这样的类型的项目，特别针对农村基层妇女，用自爱妈妈这样一个平台去做一种联系服务的机制，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怀落到实处落到基层。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宗旨。科技发展本身它最后还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啊，提升老百姓的身心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程度。第二层意思对这个课题理解，我觉得这个课题呢选得好，团队的这个设计也非常好，确实是一个瞄准大目标的小切口服务大目标，瞄准大目标也是一个聚焦国之大政。我们从国家“十四五”规划也好，还有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全面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还有我们科协的“十四五”规划等等这些。很多政策目标啊，交汇点都跟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任务密切相关，所以这样一个选题，这样一个设计，实际上确实是大众的靶点，设在点子上，也是一个是符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我们的治国理政，包括乡村振兴啊，这样一个很多政策目标的战略需要，是紧扣时代主题。 我们国家在“十四五”和中长期规划，还有我们未来在2035、2050啊，这里面公民科学素质里面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短板。现在我们大家还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物质上的贫困解决之后，科学上的贫困、精神上的贫困，这个的扶贫啊难度更大。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我们现在提出的目标是每年新增一个百分点，按这样一个百分点计算，大致摊到人头上，每年是相当于1400万人，就达到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相当于一个设定一个标准，每年要新增1400万人，要实现这科技脱贫，这个任务难度也很大。其中这个人群里面，妇女群体她又是一个弱势群体，是最难以在科学素质上提升的一个群体，所以实际上是做这项工作是确实是有难度，也是一个补短板，服务于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这样一个民族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很重要的这个切入点，也是很重要一个结合点。所以我们这块就觉得这个选题呢是非常重要的。张博士啊，你们的研究团队这么投入，我觉得还是要表达一份敬意，因为这项事业很多方面呢，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环境中，总是去讲科技创新、科技普及同等重要，但在很多环境条件方面远远没有达到同等重要的水平，无论从认识上还是投入上，我们初步框上一个投入，投入上是差百倍，因为我们这块是确实条件还是在艰苦条件下从事这项工作。过去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的情况下，还是去做兼济天下的事啊，去做普惠公众的事，确实是体现大家一种责任情怀。做这项事业是很艰苦，包括我们的媒体，这项工作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媒体界的这个大家都是有责任有情怀的，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为乡村振兴，为更好的具有普及科学知识，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我呢在这里呢提一点呢，可能从政策层面考虑的一些具体建议，为了我们的项目内容设计，第一块呢就是深度联合有关机构，包括医院、学校、广播电视平台，就是我们要深度联合，要扩大影响力、传播力、辐射范围，我们一定要用好信息技术网络。您刚刚讲的 APP 啊，这样的网络平台是更有利于发挥广泛的这个辐射作用的。第二块的项目内容是提炼60条以上农村妇女应该重点关注了解的医学知识。这一块呢，我觉得咱们的医学知识现在科普知识提纲已经有一个展定了，我觉得这一块很重要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一块知识点的提升啊，我也很赞同刚才杨所长提的，首先要跳出来，要从大健康跳出传统的局限的中医，从中医现代化，把中医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瑰宝更加发扬光大，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知识提炼，可能是这个60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提出60条可能就是一个现阶段当前结合实际，可能还要从这个大量的去粗取精啊，遴选一个筛选过程，把握一些遴选的原则，这个掌握的好，那就可以最后呢这个知识提纲的质量就会更高，也会有更广泛的示范意义。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科普知识啊，科普是四个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四个方面要融会贯通起来，不仅仅知道知识，更多的是从方法的，因为方法掌握了之后学习能力提升了，更可以应对这种知识的变化和知识更新。我们老讲科学素质，有时候还不光是知道一个科学知识，这远远不够的，你的科学方法、科学思维改变了，遇到什么问题知道怎么想，怎么去应对，用科学态度去社会适应，那这个科学素质那就不是一般的科学素质，那就是更高水平的、更高境界的科学普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组织开展线上线下科普讲座，这样的学术讲座啊，也要追求质量，仅仅讲数量那还是不够的，就是要追求质量，就每一次讲座使命什么、价值什么、对象是什么、最后的效果怎么样，要有一个以终为始的结果导向、效果导向来设计这样的这个科普讲座，不是这个简单的，整个工作它还有一个不断的迭代，慢慢的总结经验。第四个方面是挖掘经国蝶变的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先进典型，这块也非常重要，特别希望啊咱们课题组能够不要孤立的看课题，我们期待这课题能发挥更大作用，还有我们传播平台啊、媒体的专家们也能参与，在以用好这个项目平台这个桥梁，把我们的现有的政绩平台能够连接起来，能够结合起来，我们现在的科协组织、科技馆体系、科普大篷车啊、农村中学科技馆、科技志愿服务队，还有科技小站，还有科普教育基地、科普示范线，整个都往基层倾斜，这些资源、这些平台也可以连通起来，挖掘先进典型的时候，让这些典型啊能够贯通起来，就是让它各项工作里面都能够起到一个示范应用作用，包括农技站呐、医疗服务站呐等等，基层医院的一些骨干。第五个方面是大学生志愿者，这一块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努力改善大社会、大条件、大环境，大学生志愿服务要纳入议事日程， 能够让大学生参与我们的这个基层志愿服务，能够变成他的这个真正变成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一环。做这样的志愿服务，让他们自己有成就感、有获得感、有荣誉感。那总的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课题啊，不仅仅是一个课题，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行动，能够在实践效果上探索出机制，并且能够变成有示范影响的政策。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中国科协农村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王成主任谈到，农村妇女是医学素质教育的弱势群体，让农村妇女树立健康意识、卫生意识，掌握基本的中医预防养生方法，而且呢，要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妇女，还可以进行重点的中医适宜的技术专项培训，可以解决部分妇女从事服务行业、实现再就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项目啊，特别有意义。第一个，首先这一块立体立得好；第二个是承担单位这一块的选得好，整个这一个的团队啊，配置的话都非常好的话，所以相信的话，肯定项目的话能出彩，也能出咱们的这一块的一个亮点。首先从这题目上，你看呢，列的时候这几个关键词，第一个的话就是农村，因为我们是中国科协的农村专业技术中心这一块。一直在推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一块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妇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刚才杨所也都提到了这一块，你看现在的乡村振兴，基本上男的都出来打工，就剩下女的在家的话比较多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在乡村后面如何在振兴的这一块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人群，以及刚才我吴部长提到的全民科学素质，就是妇女的这一块，就是农村妇女她的这一块怎么提升的话。第三个重点关键词的话，就在健康和这个营养，就知道的巩固脱贫的话，只要一家有一个病了的，那他马上肯定就是返贫回去。所以的话，这么多年的这一块的感受的话，就是带着医生下去的话是最受欢迎的，有时候义诊啊或者这一块的话，下面是欢迎程度最高，比讲点农技讲点其他的这一块呢，是欢迎程度最高。第四个，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关键词一个重点，就在京津冀。京津冀这一块做好了之后的话，然后其他的各个地方的话都能够把它推广下去，真的特别有益。还有一个，刚才吴部长和杨所都提到的话，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仅仅提供一个这一块的一个平台，后续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做很多的工作的话，对全国的乡村振兴的，因为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呀，就是怎么样的话为咱们这些科技专家科技工作者来提供平台提供服务，尤其是在最贫困的这些地方的话，那个农村啊乡村振兴等等这些战线上，然后把它去来推广，就农村社区等等落到最基层的这一块工作的话，怎么把它那个带动起来的话，以及在这些工作中间的话，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好的这一块的科技专家科技工作者把它要挖掘出来，要把它举荐，要给它推荐上去的话，这一块要把他们的闪光点要把它挖掘出来的话，包括不仅是这专家，包括把大学的科技资源的等等服务的都把它带起来，我觉得这一次的项目的话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也是提供的一个平台吧，后面可以有很大的这一块作为，也表个态，成为我们到时候中心的话这一块全力以赴的做好这一块配合和一个服务工作吧。中间包括项目的推进过程中间的话，需要有什么我们服务的或者大家一起沟通协调的，我们随时到。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张玉辉女士也详细的汇报了项目的内容与方案。 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的背景。那我们课题组呢，也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呢全民的小康，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那么基于习近平书记的指示，我们所呢，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从这个文献调查上呢，也看得出，现在农村妇女的科学素质水平，那和城市妇女差别还是比较巨大的。农村留守妇女、劳动适龄妇女，她的科学素质比较低，对医学的基本常识了解较差，在疾病的预防、养生保健和科学育儿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一些不科学的现象和行为在农村当中呢，也是普遍存在的。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水平的低下，也影响了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制约着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我们所作为科研院所，希望通过这个课题发挥出我们专业的优势，把我们所的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临床的资源呢进行整合，把我们所的科研成果能够落到实处。那么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对老百姓、对人民关爱呢落到实处。在这个项目的开展过程当中，我们联合了三家医院、三所高校、三家媒体，共同完成了提升京津冀农村妇女的健康素养这样一个目标。研究内容呢，主要是分为五块。第一部分呢，就是传播的科普知识，按照项目书的要求呢，我们大概是做60条。第二部分内容呢，是我们联合三家的北京市的三甲医院妇科的成员，主要是举办科普的讲座。第三项内容呢，是我们这项工作呢，主要是树立妇女利用呢中医的技术，或者是呢利用中医的方法，能够提供一些正能量的典范。第四部分内容呢，主要是组织在校的大学生传播呢中医知识，这个主要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还有首都医科大学以及河北中医学院，以及我们院呢是有研究生院的，我们没有本科教育，但是是有研究生的教育的。那么一共呢完成1000名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第五项内容呢，主要是对大学生的志愿服务进行培训。在项目的开展过程当中，那么现在这个项目大概我们准备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前期的准备呢，我们大概做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对健康素养的内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之前我们看到呢，卫生部它之前也出版过一个中国公民的健康素养66条的整理，那我们参照呢它对健康素养的这个概念以及呢这个内容的界定，那么根据我们课题的需要，我们把这部分知识一共呢概括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基本医学知识的理解理念；第二个呢，就是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第三个呢，就是基本的医学技能；第四个呢，是基本的医疗素养；第五个是对慢性病的防治，以及呢对传染病的防治，特别是当前疫情的背景下，那么农村的疫情防护也是很有说服力的。那我们对健康素养的内涵内容做出界定之后呢，对我们这个后续工作的这个范围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这个框架。第二个部分内容呢，就是我们课题组对京津冀农村妇女现行的流行病学进行了调查。那我们以农村妇女为关键词，大概整理了文献7080篇。那么对相关的疾病，涉及到宫颈癌以及乳腺癌等等呢妇女疾病呢进行筛选文献大概是1028篇，我们对它的文献进行了一些处理。我们看到在农村妇女当中，以下疾病呢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的阶段，宫颈癌、乳腺癌以及生殖系统疾病、生殖系统的感染、妇女病、宫颈癌前病变等等呢，这些的频次以及疾病的出现的频率比较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60条的文献基本上呢就是以相关的疾病为支撑，当然也会涉及到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的知识，以中医的防治和机理解释为主，当然也有西医的常识性的。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大概对60条的科普知识，这是我们课题组成员和研究生共同呢设计了一个初步的60条的小知识筛选。那么这部分内容呢，我们还要经过